十一一直觉得爱这个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容易说出口，尤其是当你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男人。他和英明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刻意避开这个字眼，或者找其他的形容来代替。就像昨天那样的情况下，始终他们也没有人开口表达出来。也有过某个时刻产生了很浓烈的想要告诉对方的欲望，却总是在看见对方的时候又咽下去了。以前觉得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，抹不开这个面子，总觉得爱来爱去的话说着太矫情。但是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当他在靠在床边看着英明睡着的侧脸，又觉得或许他们这种刻意的避开是因为自己底气都不足。严格说，他们都不太懂得爱吧。到底怎样去爱一个人，怎么去爱一个男人，即便是现在他也说不清楚。两个人的互相吸引是顺理成章的，真正相处起来却没有想象的容易。昨天英明说的那番话，有一瞬间让彼此回到了当初他们挣扎矛盾的时刻。其实如今的局面，心里多多少少是有所预见的。选择时的矛盾和痛苦，如今经历过的一切，似乎只是一种自找苦吃的印证。大概就像陈诚所说的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活去证明一个可见的结果。无论他想还是不想，活在这个社会之中，就必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关系。人是无法彻底脱离别人而存在的，至少他不可以。那些舆论的评价、议论，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逼到他们走投无路，而等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十一不否认，陈诚说的话很有道理。这些问题他全部都想过，甚至对方隐含而没有说出来的，他为他的家人所带去的这种类似的压力和伤害，他全部都考虑过。但是就算是这样，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往下走。 小舅，你曾经考虑过伴侣到底是什么概念吗？我以前没想过，觉得这个词老气横秋的。要说情人、夫妻这种还好理解一点，伴侣好像就是句官方的形容词，连用它的人都不多。那天我妈也跟我谈起英明，我想到最后才终于想到一个可以描述我们彼此关系的一个词，挺矫情的吧。我当时也觉得特别扭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英明并不仅仅是一个谈感情的对象，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踏实。这种踏实的感觉就像我对着你和我爸妈这些亲人是一样的，你能够确信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你，在你需要的时候肯定能够站在你旁边支持你。就算明知道是条死路，这人也愿意陪你走到底。我没办法离开他，是因为我知道放弃英明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这种遗憾我已经有一个了，我承受不起第二个。你刚才说的那些压力，我不是没想过，也不是无动于衷，可是英明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，重要的和家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我没有办法在其中二选一，我也选不出来。这些压力如果是我跟他在一起的代价，那我宁愿去承担这些代价。就像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们也不会放弃我一样。这不是一道选择题，更不是证明题，而是在我面前就是这样的局面。除了去面对，我没有什么余地。你们可以永远不接受我们的关系，因此而愤怒、失望，我都可以想象。可无论如何， 家人是我不可能分割出去的部分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以前你跟我说过，20多年我都活得浑浑噩噩，自我以为清醒着，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。我爸的离开让我看清楚自己的逃避从来不是因为潇洒，而是因为懦弱。如果当初我肯主动解决，或许我爸不会走，因为我不足以让人信任。所以你们才会为了我的生活和选择去担心，继而承担了原本我应该承担的代价。我爸的死是我的错，是因为我一直在逃避，从没真正成熟起来。所以我跟自己说，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身边的人对我有质疑。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我很清楚，也很坚持。对我所在意的人，我所在意的事，我不会再给自己第二次后悔的机会。就算我现在还做不到，我也会一直按照这个念头往下走，一直到我可以的那天。 最后他舅舅是不是因为他这番话而妥协的，十一并不确定。但是说这些本来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，只是他觉得有必要说，就像他后来将公司的安排说给英明听是一样的。无论是对他家人还是对英明，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对方了解他，让他们信任他。失去这种负责，他不会重蹈，也绝对不允许自己在一样的情况下再错一次。英明睁眼的时候，就看着十一靠在床边出神，虽然表情其实不像，但因为很久都没动一下，怎么都不觉得是正常的状态。他皱眉看了对方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捏了一下眉心，想去摸烟。十一在英明去翻裤子的时候终于回过神，看他又去掏烟，下意识地拦了一下。 醒了？ 后者回头看他一眼。 你刚才一脸沉重的琢磨什么呢？ 眉头紧锁，苦大仇深的。因为英明的用词而挑了挑眉，石毅从善如流地把他拉回床上。 我在想你该戒烟了。 果然很沉重。 对这个话题完全不感兴趣，英明敷衍地接了一句就要去找裤子，然后又一次被石毅扯回来。 我说真的，英明，你戒烟吧。 从以前就觉得英明烟瘾太大了，这段时间简直变本加厉，再这么下去跟自杀基本上没有分别。英明顿了一下，歪过头说，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小媳妇儿？ 他都忘了上一个劝他戒烟的人到底是胖是瘦了。不过这种程度的调侃对石毅已经完全没用了，他用胳膊牵着英明的脖子。 别用人身攻击转移话题，你烟酒都得戒。 操！下一句你是不是要劝我回家结婚生孩子了？大早上你是闲的？ 因为烟瘾上来，英明脾气也不太好，他用肘顶了一下，想把石毅的手架开，没想到对方态度还挺坚决。两个人折腾半天，谁也没有讨着便宜，最后还差点滚到床下去。石毅心里盘算着，他还是去参加一个什么格斗拳击之类的俱乐部吧，跟英明的每次角力都占不到什么上风的感觉，让他非常的郁闷。 你抽烟喝酒太凶了，这么下去早晚得完蛋。我现在成天都在琢磨怎么能让你们长命百岁，你别拆我台。 英明本来就瘦，作息不规律加上心思重，怎么看都不是长寿的相。他这句话终于成功的让英明停止了反抗。死这个字哪怕只是提到，对于他们两个来说都太过沉重了。 或许石毅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，但听的人心底还是被生扯了一下。这种感觉可能要永无止境了。